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是 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找住它不放，仿佛找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又是和你说说诗的时间。咁啊，廖伟棠，我哋今集咧继续请到阿蔡妍培上嚟我哋嘅节目啦。 等咗四期，终于轮到即系主角真正咁出场啦。 但系我哋未俾佢念诗之前，我啊想睇下廖伟棠对于蔡妍培嘅诗，你有啲咩说话可以同我哋分享？ 我作为粉丝讲咧，就会唔系太客观噶，但系咧真系。蔡妍培的詩呢是絕對是中港台的藝術，他的用詞那種實驗性，即使在他那個年代呢也是很前衛，非常前衛，而且呢他是真正呢將很多香港的俗語用一種前衛的方式去使用在他的詩裡面。另外當然最重要的其實不是技巧，最重要是這個人，真性情的人，有真正生命的體驗，他的生命體驗很豐富，而且呢又可以將他轉變成一個呢不落俗套的詩入面。那這件事是很難得的，因為很多詩人呢可能修辭技巧很好，但是他生命呢可能比較蒼白。有些人呢他生命呢很豐富，但是呢他又沒有一種實驗在文學上面的追求很深的深刻的挖掘在入面。但蔡妍培呢他又咁啱兩樣嘢佢都有，所以他成為了呢可能是呢個時代，即係香港在六七十年代以嚟呢可以係成為一個算係集大成的一個詩人之一。亦都係呢對我哋年輕嘅詩人呢有好多啟發，因為佢對文學嘅思考呢同埋對人生嘅思考呢好多都係打破常規嘅。 我想问翻阿蔡妍培阿蔡爷啦，其实你记唔记得你点解会写起新诗上嚟嘅咧？ 最主要就系讲阿黄炳熙写小说嗰、那个，我就识到佢妹妹，佢妹妹就借一本诗集俾我睇，就叫何其芳嘅寓言。咁啊，何其芳嘅寓言咧有写到长城好吸引我啊，点啊？佢话佢长城像一匹奔马，中箭就成咗石头。嘿，我当时就觉得。比卡夫卡更卡夫卡，比南美洲的魔幻小说更魔幻小说。另一方面呢，我那时我仲系培正读书读高二，咁我个老师啊罗康烈呢系特别欢喜我，咁我又问佢点样写新诗噶，隔咗两三日呢，佢正式叫我去佢宿舍，就俾一本原曲300首俾我，咁我突然间就讲到，哦，原来新诗就要接近口语咁样。但係當時我比較孤獨，我係獨仔，所以我只有同古人交往好似李商隱啊、蘇東坡，我實在好投緣咯。尤其是李商隱嘅情韻，蘇東坡嗰種豪氣啊，令我好欽佩啊。咁咧，我一路迷佢啲 啊。你又好神奇喎，因為好多人咧中意蘇東坡嘅，未必會中意李商隱嘅。即係因為李商隱大家知係好晦涩噶嘛，好朦朧噶嘛。咁啊，蘇東坡啊豪放啦，同埋咧真係大悲大喜噶嘛嚇。咁可以將呢兩樣嘢結合起嚟咧。可能真係就蔡妍培啊！ 關於晦日呢樣，我順便喺度借呢個機會澄清啊！詩冇晦日同明朗之分嘅，我話俾你聽啊！詩有而且只有間接同直接嘅分別。你好似陳之郎嘅《登幽州台歌》呢、這個，擺明就係直接嘅詩歌，但係有啲詩歌你以為係間接，其實都係直接嘅。好似阿楊練啊！佢嘅在河流轉彎處，我讀到今天我都讀唔懂佢呢首詩係寫乜。但係咧，我讀翻50年前喺人人文學，阿孫文玲寫一篇叫做《悲歌》，在河流嘅轉彎處，立着稀有嘅碑石，我突然間就融會貫通啦。即係點咧？都係兩個詩人同檔，都係寫一個時代大時代嘅轉折。但係咧，阿楊練咧就係隱嘅，阿孫文玲嘅《悲歌》咧就係顯嘅。孫文玲呢首詩係寫於我初初學詩嘅時候，50年仔人民學讀到嘅，係50年前嘅啦。阿楊練咧就係50年後，結果兩個詩人同樣不期而遇，交會接軌。所以詩我哋無需要拗叫，懂唔懂，悔唔悔日唔好嘅。你對呢首詩嘅感應係最重要嘅，係呢個係最重要嘅。我認為呢個係我哋讀現代漢詩應有嘅態度。 好似蔡妍培首成名作啦，微殺啦嗰首咧，其實又係好短嘅一首詩啊。 嗯， 好似就寫一個好短嘅情景，好似好明朗咁。其實又好似入邊大有故事。我哋聽阿蔡爺讀一讀呢首詩啊。 泥沙还下着沥沥的细雨，又是圣卡勒近夜的晚钟，为谁燃点了一根的银烛，你清清的夜晚走了。 这首诗跟刚才你说那位第一个启蒙的女生有没有关系？ 哦，是啊，这个是黄经的妹妹。我当时这首诗写于1954是我高三在培正毕业那年，咁佢亦都喺真光毕业，咁佢毕咗业咧，佢就翻去广州考大学，结果我会考光头咧，可能就系呢个余辜啦。唉，终日神离谱屈，你去考大学都唔通知我一声。 呢首诗嘅有意思嘅地方咧，就系佢真系好弱质弱嚟，你又可以讲佢系情诗，但系咧佢又带有一种宗教嘅情感嘅提升喺入边。即是你会觉得不只是一种凡尘俗世的爱恋，但又是因为这种凡尘俗世的爱恋才有这首诗的诞生。 阿伟棠怎样讲呢？应该用洛夫的话来讲，诗自有生命。我认为就是每一个解释都是可以的。好像阿灿然的解释和你的又不同。在阿灿然的解释，我读到好像是柴霍普的短篇小说打倒。柴霍普的短篇小说打倒有三个层次。那个佢同人輸到嘛，要佢入去個監獄坐幾多年？你如果能夠捱到咁多年咧，我就俾多錢你。結果呢條仔咧坐到唔知幾多個年咧，佢就走翻出嚟。 其實呢個我同黃振賢有一點相似嘅睇法嘅，就係、是、比如呢首詩，佢雖然得四行啊，但係其實佢又好似一個敘事作品嘅片段咁樣，好似一個小説嘅一個片段。咁其實咧嗰陣時好多抒情詩咧都係直呼空憶噶嘛，愛啊恨啊咁樣。但係咧好似蔡元培同埋雅苑嘅詩咧，佢都會用少少敘事嘅手法，而令你好似係讀緊一個小説嘅最高潮嘅部分，或者一個轉折點嘅部分，然後你再去想呢個細節入邊嗰啲人咧係做緊啲乜嘢，佢哋到底係愛定恨啊等等，而唔係話直接個詩人去代言話，哦我愛你，我唔愛你咁樣，咁樣其實令嗰首詩嘅餘味多咗好多好多。 嗯，咁跟住落嚟咧，又請阿蔡爺同我哋念另外嘅一首作品 啦。呢首咧就好唔一樣啦，呢首詩同頭先嗰首，你會發現阿蔡爺十年不見啦，即刻哇完全判若兩人咁喎。我哋聽下呢首《母親節》。 嗰時我啱啱係結婚咗冇幾耐，已經成為別人嘅父親啦。我媽媽好後生啊，守寡，26歲嫁俾我爸爸，29歲係守寡帶大我，所以我對女性係特別尊重嘅。所以母親節咧對我係好有意思。母親節，他從渣飛道轉出咗海皮，不理會肚子裏嘅耶穌。去年暴動，他搭上一個水兵，以後嘅事情並不清楚啦。有説那條船已經回來，但有説那針子都仍未的蓋印。不知道要来的耶稣是蛇的样子。哈利路亚 LS， 那边喊黄牛来了，这边叫开枪。可是他一直沿着海皮走，并且唱歌，歌词只有他自己才懂。 太好了，这首诗。即係我覺得咧，喺呢首詩之前咧嘅好多男詩人寫女性，其實都冇脱離到即係古代詩歌嗰種，即係對女性即係純粹係一種審美對象嗰種態度，或者係一種單純嘅同情啦，或者係一種咧即係戀慕啦。但係呢首咧，佢真係真真正正咧，佢將佢自己代入咗一個咁樣嘅母親，一個當然係好底下階層噶啦，然後又俾人呃啦，可能啊又淪落風塵啦，可能。咁樣嘅一個人，而且呢個人呢，佢係承載住一個歷史嘅。其實呢首詩係一首好細嘅史詩啊，你可以睇到1968年嘅時候嘅香港喺上面嘅痕跡。 因為啱啱暴動過咗冇一年， 暴動啦，同水手嘅關係啦，即係作為一個港口啊，有好多女性同水手之間嘅關係啦。但最神奇嘅之處呢，係在於嗰一句，即係佢肚裏面嘅耶穌啊。聖母神聖不可侵犯的，大家覺得哇是完全是完美無瑕。咦，點解會一個咁樣嘅所謂失足女子，其實佢係同聖母係平等嘅，喺呢首詩入面 仲要搭上水兵咁。 係啊，其實呢個平等就好似佢入面有一句，嗰句詩其實又係好大逆不道嘅。Hallelujah LSD，LSD 係迷幻藥嚟㗎嘛，我係 Hallelujah。 是我哋讚頌神噶嘛，咁可能一啲衛道士睇到呢首詩會好唔自在嘅。 但我想問下蔡爺，其實通常你寫一首詩，你個情感就嚟要爆發啦，即係堆積住，哇想爆發的時候就可以一口氣就可以寫起一首詩啊？定係唔係嘅？你都要醖釀，即係揸住支筆都要諗咗好耐先至可以寫得成一首詩。 咁樣好簡單嘅啫，古人有所謂復古，其實有好多嘢你積聚積聚。你對於社會感應，我有一個文學上嘅偏見啊！我話俾你聽，一個詩人第一要為時代發聲，第二佢要同社會嘅脈搏同步，第三然後先談到少少嘅個案。 其實蔡元培仲有一首更加激嘅寫女性嘅詩叫《阿平》啊，咁我哋因為太長，我哋就唔讀啦，但係我都會大致提下《阿平》呢首詩，我覺得好重要，就係佢真正係好直面咁樣去寫到性工作者。嗰陣時嘅香港嘅性工作者嘅地位比依家更加低啦，當然係。但係佢一開始又係佢話大槍的基督請看顧者嘅小女子。其實呢度你會諗起聖經，基督佢都係唔嫌棄妓女噶嘛，以一種咁平等嘅態度去書寫女性，書寫呢種邊緣女性啊，都係蔡元培，我覺得係真係佢嘅詩人心智嚇，同埋我哋頭先其實有傾到。你嘅假保育情怀， 知啊？ 怜香惜玉啊嘛，你 因为最主要我系受我妈咪影响，我觉得我亏欠我妈妈好多好多。26岁，我最记得噶啦，我好细个嘛，点解你唔俾个爸爸俾我啊？咁我妈妈好嬲，刮我一巴，然后面都红，因为佢唔识字，佢话只系讲一句，我唔俾你做油饼仔。啊，到我后来成年啦。我就好感動，好感動。你諗下個女婿咁後生守寡幾十年，一講到我媽咪，我就覺得我對我媽咪好多虧欠，我唔再講落去，對唔住。 其實真係對詩人嚟講咧，母親可能係最好嘅老師啊，第一個啟蒙老師。我諗冇一個詩人可以迴避得到呢樣嘢嚇。可能佢喺現實生活中冇碰到即係所謂嘅名詩啊，但係佢好多嘢，佢嘅情感教育啊。可能都是从这个母亲那里来的。其实刚才我有提到蔡元培他的诗入面有那种史诗的味道。其实香港是没有史诗的，可以说其实不要说香港啦，当然当代诗其实都是回避史诗的，史诗我们是古代所以说的。但是呢歷史呢係會折射喺詩入面嘅，咁好似我哋好鍾意睇嘅杜甫嘅詩啦，都係咁樣啦。譬如蔡元培呢有兩首詩呢係好相似嘅，一首叫《吊文》，一首叫《七星燈》，其實兩首詩呢都同成個中國嘅大歷史有關㗎喎。 關於《吊文》呢，我可以講好簡單講一啲呢，就係阿簡老伯啦，我幫佢寫馬經呢，因為簡老伯個爸爸呢同阿孫中山先生咧係朋友，孫中山咧就送咗一幅畫像俾佢，咁啊掛喺個偏廳嗰度。所以我每次寫完之後咧，我望下，望得多啦，咁就結果錄完音啦，咁就某一日突然間就醒起，咁啊寫咗啲篇詩出嚟。吊文，然後是花，是路，是腳跡，伸向斜坡和坡上嘅鐘。我每天都要经过的，每天经过我都要望一望，那远那天那割下来的一角，大树呼吸的红棉角，然后是雾是光是山色，送你送你的行列，接风接雨，接一个年轻的遗族，一个比死还有2000的遗族，我们是轻轻的把你接待了，好过一夜的孩子，不是国，是旗，是法，是民族，是要通过盐来确认的钢，是要通过革命来考验的钵，作他最初的唱。我们是轻轻的把你接待了，然后是花，是路，是脚迹，是无底的肉，是无法的钵，1911。是盐，是钢，是钵，最黄河没有流失的一年，你教书我们的，然后是花，是路，是脚迹，哭过一夜的河山，不是话，是诗，是血，是磨得一半的墨，我们是轻轻的把你接待了，我们是手，是脚，是灵柩下的肩，是刚刚归来的父子，送你送你的行列，送你送你比死更年轻的遗嘱。 呢首诗系写辛亥革命，冇乜几个人会写呢个题材，因为呢个题材好难写啊，因为已经佢喺好多主流话语入边已经固定咗噶啦嘛，吓、啊、牺牲啦，啲烈士嘅牺牲啦，啊政权嘅更替啦，啊时代嘅转变啦。但系蔡元培呢首呢，将嗰种年青人嗰种牺牲写得特别之美啊，同埋呢佢将呢个年轻呢两个字呢好着重咁点出。一个死者呢其实系可能喺某种程度呢佢系唔会再变老㗎嘛。其实呢个可能系死呢唯一一种美丽嘅地方喺呢度，如果年轻人嘅死。咁佢呢首诗呢同埋佢另一首诗七星灯呢系互相互为对应嘅，我觉得系。七星灯呢系写文化大革命嘅。咁亦都系呢个题材呢喺大陆当然冇人敢写啦，嗰个时候依家都其实冇乜人敢写嘅。咁喺香港呢写嘅人都极少。而且可以呢是有一种好抽离在入面的。那种抽离呢，我们听完这首诗之后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七星灯，遥着夜寒的银河路，你几何一个不懂事的样子，挨在这马车边，使我颠颠倒倒的眼神突然记起棺里面有吻过的唇，烫贴的手和他如今的天葵花，存放在我祝福的死亡家，死亡在报纸上的进行，作笑我又见他走过的王府井，去读那些大字报，找着血丝便凄了身，很似战车在人的上面的剪过，成为中国的姓氏，为何他还未的苏生呢？很多人借人问，很多人都美了的消失。马车在血光中的进行，他在我的肩旁的靠着，并想着外边的石板路会有一地不同的树影，生吻着月光。月光在城外的守卫的穿出，突破野人眼泪的表象，变成云尘的隐没，不再的重看，只为那匹马不懂的创作，发足的前奔，在马车的前奔中。如果这是别，他说那就是别了，毕竟是他仓促收起桃花线，害我南来最后一届的学生，掏空不会害给明日的北大，鲜血已湿了的林花，今宵是个美有月光的晚上，在你不懂诗的样子下，马儿特别的怕提升，那么在我身旁请你坐稳一点点，车过的银河路，边着的七星灯。 其实这首诗可以讲的东西太多了，我最早呢读到这首诗的时候呢，我就一时兴起啦，将它打字呢贴了在呢大陆的网站上面。咁啲大陸網站啲人呢一睇，嘩呢首詩係咪寫六四嘅呢？戰車喺人上面眼過，死亡在報紙上進行。呢樣嘢呢令人真係哭笑不得。笑呢你覺得咦點解會有咁嘅誤解呢？後嚟仲俾人刪咗，喺大陸唔可以㗎嘛，被刪咗，以為係六四。但係當然哭嘅呢就係、是、喔、哦、原來歷史呢係不斷咁樣重複緊自己，尤其中國嘅歷史。原来呢文革的时候和后来六四的发生的事情是这么相似的。咁当然这种相似呢，我觉得是诗人的敏感才捉得到。蔡元培写这首诗的时候完全预料不到之后又会案件重演一样、啊、又发生这样这么悲痛的事情。但是呢他诗人的敏感就是可以看到呢人类的种种庸庸碌碌烦烦扰扰之下有一些共性。他将这种共性写出来，这种共性呢在这首诗里面呢又是一种家国的情怀，但是这种家国情怀呢其实在蔡元培身上已经跟他同时代或者他前以前的诗人呢很大的不一样。他的家国呢带有一种呢是很人道的审美成分在里面的。他不会说真的说为了某种主义或者为了某种爱国的精神我们就牺牲了某些人性的东西。刚刚相反，他觉得这里面呢最重要的，比如在这首诗里面最重要的是一个他根本不认识的一个死了的学生，一个女学生。咁其实呢係人性係超越咗呢入面，比如话嗰陣时北京可能係武斗啦， 兩種主義之間的鬥爭或者政治的爭鬥，其實對於一個詩人來說這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裡面那個人是遭遇到什麼，他有沒有得到一個人性的對待，有沒有得到一個人性的懷緬。那這首詩呢可以說是好像一個墓碑一樣寫給那一代青春。 那我們最後呢再請蔡爺跟我們念《大河源》這首詩。《 大河源》呢是悼念我媽媽的，我媽媽是在詩人節後一天辭世的，97歲。大河源，我想我認得這個老地方，從生到滅跟著其他的榮枯。六月的頭一天，河水的泛濫，海嶺忙於的搬家，獵人忙於的釣魚，射殺野鴨，河底的鱷蛙也不愁的魚食。我的老母親百年畫上的句號，河灘的古墓群一直尋找未來的西風。是的，八月了，紅至黑了，蓋覆密不見雲的天空。山茱萸，舉木林，你的倒影的十月，微綠換上金黃的鞋襪。滿山、滿谷、滿木，大小不一的紅枫，大地一再耀明的翠、的薄、的青。台原的天鵝南下了，冬日裡我常念想唐我747那樣的客機。雪融後的大河源就春來了，白頭鷹展翅，高枝上有兩隻的雛鷹。 這首詩懷念母親的詩呢非常之令人動容，而他的令人動容呢是他克制，因為我們當你去懷念一個人的時候呢，你可能真的會忍不住去傾訴很多對他的情感，但這首呢真的痛定思痛的一首詩，他會講寫了很多我們聽到很多動物啦、植物啦出現在裡面啦，這些所謂沒有感情的動植物呢在這裡代替著這個詩人呢去抒發自己的感情，你越是有大悲痛的時候呢你越是哽咽難語的嘛，你只會是顧左右言他去寫你周圍的事發生什麼。另外呢這一切的繁盛啊，其實裡面呢每一個動物都在這裡就是生機勃勃的，但是反襯住呢啊，可能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生命是消失了。咁呢個消失呢其實喺個題目入面呢又有一個再生喺度。大河源更重要嘅唔係呢條河最後會點樣，係佢喺邊度誕生嘅，係河源喺呢度。咁呢首詩呢我覺得作為一個對母親嘅懷緬甚至係歌頌呢都是一首非常之感人的詩。 是，咁我哋咧好開心啦！一連三個星期咧，請到阿蔡爺啦，同我哋傾偈啦，講新詩啦。我哋多謝曬蔡賢培，拜拜， 拜拜。 和你說說詩，編導鄭希輝，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